杰伦啊，你这有点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。好，我刚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，你要不要学学看？ 好， 真的哦，哈、哦，能不能听啊你？ 有 了， 然后呢？ 我跟你讲，很简单哈、哦嗯，左手呢，哦，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， 嗯， 好、哦， 然后呢？ 然后右手，哦，很简单，穿过你的左手， 嗯， 好、哦，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，哎、欸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、哦。这时候呢，找到一面镜子，哦，抬头一看，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。 你抬头，你说选我，选我，我讲。